有颜色吗？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，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。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。 声音里的颜色有没有故事？黄色的脸，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。 注天气情况，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，今天白天本市还是以晴天为主的天气，光照比较好，扩散条件有利，大气透明度不错。9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6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30%。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，先体验再装修就找 电视柜、橱柜、餐桌、双人床，16件家具全备齐，连烟机灶具也包了。 爸爸妈妈，咱们赶紧出发吧！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，999一平，材质品牌全 世界店内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但这个道理是真的，他从心里头讲，恨不恨朱元璋？恨。恨不恨韩金虎马娘娘？更恨。猫，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看法，你再听我说两句，你能不能听我一回？ 废话，我想可不得，我们历经千难万险，好不容易。 你这是笑话，你要听我的真有诚意怎么办？你把太平府让出来，我们打的南京紫金山兵扎城。说的挺好，还挺难过，越说越激烈，越说越激烈，最后水火不同炉，哥俩弄翻了。 然你听不进帽子爷的良言相劝，咱就得武力解决。朱穆英一伸手把双锤摘下来，而来吧！您看这事情的发展往哪儿说去？这两个人这么好，今天真翻了脸了。在两军阵前，各催战马，轮动兵人，这一伸手就不是善茬。长茂是恨他，又气他；朱穆英也是如此，各不相让，锤术并举。打了个难解难分。朱穆英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，长茂仍然不减当年。长茂也发现朱穆英也是如此，实质他俩都是一头的，从来没动过手啊。有时候那是开玩笑，今儿是第一次真动手。朱穆英这才发现长茂确实比自己高着。你别看声色俱烈，这宇王朔让着他三分，这要换个旁人，长茂绝顶日头啊往西转了。咱们单说小英雄穆奎伸着脖子瞪着眼给他爹关。他不让过去，不敢过呀。他知道爹是翻脸不认人呐，有心不过去，万一爹出事儿怎么办呢？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！串锣响亮，朱穆英马上猜到穆奎的意思了，那是替自己担心。招兵回城，紧闭城门，高拉吊桥，城头上准备。发现朱穆英心神不定，但能不把脸抓破，他还不希望那样。长茂也给他留有余地，因此把禹王神术。对，我们无论如何想尽一切办法要收降朱家父子，尤其那个哎，客气了，我也就是勉强对付，这一仗还看不出上下。众人都打发出去，朱穆英退归内室睡觉了。睡得着吗？他这脑袋瓜子嗡嗡。 但是马娘娘能不能指准呢？她心里的七上八下，迷迷糊糊，她就想开了。她驸马韩金虎来了，穆奎赶紧紧走几步给韩金虎施礼。驸马千岁，你还没歇着，他跟我商量什么我听听。他觉着也没事，就到韩金虎那屋了，离着朱穆英的寝室当朱穆英，而后表扬穆奎。你说他经验丰富，嘴儿又能说，这一表扬，及旧情啊。可你爹就忘了，他对面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？都是豺狼。孩儿，你要能听我的，我给你出个主意。你说什么主意？今儿晚上你去偷营，在皇上和娘娘的面前重重保举你，那阵儿你们爷儿俩就更露脸了。孩儿，你他那方面包到我身上，我现在是驸马监军呢，指挥全军。你奉我之命去的，你就放心。年轻啊，幼稚，上了韩金虎的当了。这个韩金虎比狐狸都尖，他为什么要给出这主意呢？他有两种打算。第一，在朱穆英开兵建帐的时候，他偷着看着来的。他这么一观察呀，长茂和朱穆英都念旧情，你别看也变脸了，也伸手了，完全不是真心。韩金虎就担心呐，倘若他们两家一个鼻孔出气儿，我不就完了吗？太平府也守不住了，我就得吹灯拔蜡呀。他为这个事儿相当着急。方才他说去看朱穆英去，那是假的，他想听听他们父子偷着要商议什么。可巧遇上穆奎在院里散步，他突然心生一计，想这么主意。他心说呀，我叫这个孩子去偷营借债，能把那有名的上将打死个三个两个的，这个后果就不可收拾。你朱穆英跟长茂再想和，是也不可。 不魁在里边有个三长两短，哎，朱福阳刚得急眼，也得给我使用，这买卖里外。不懂，还拿韩金虎当了好人了，也没跟他爹打个招呼，在焦军厂点兵五千。每人发块毛巾在嘴里头叼着，什么意思？怕发出声音去。闯出太平府，奔四殿下的连营就来了。穆奎一边走着，一边心里头想，我爹还能怪我吗？也不能。因此这一仗关系甚大，准胜不准败。要败，天上跟扣一口大锅似的，星星一眨一眨的，离远一点就看不见人。他回头看看军队，离着连营可不远了。再看，他在马鞍桥掌身往对面一看，离着不到二里地，就穆奎并不搭话呀，一伸手把蒙面具照到脸上了。这蒙面具是撕面，绑得住，要离近了这玩意不好使唤。他往下一低头，把掌中双锤一晃，高声喊喝：弟兄们，冲啊冲啊，杀呀！一霎时山崩。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，穆奎可不是一个人，他身上带着贴身的四个保镖，这四个保镖是在云南昆明府带来的，都是苗族。这四条大汉这四个人都是谁呢？青椒不辣、巴里马华、巴拉根东、巴拉根山。他们跟到哪里呀？再看现在这四个人紧紧保护着穆奎，像五只箭头子一样就射进了。双锤抡开了，啪嚓啪嚓啪嚓啪嚓啪嚓啪嚓，把燕京的军队打的是四散奔逃啊。进来了，快跑啊跑啊，行了。 马叫的声音。他找中军黄罗帐，青椒不辣紧挨着他，用手一指，太保你往前比，好像正批阅什么公事，外边这么乱，他没听见，就是木魁冲进的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。 相约央华，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曲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